全心全意。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双节过后的第一天感觉怎么样呢？ 我想各位如果这个时候正出行在路上的话，应该已经深有感觉了。 确实是哈，双节过后虽然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周一， 是， 但是我发现是很多事件的一个节点。 对对对， 对吧？首先你看，这个刚刚过了寒露了，人都说一场这个秋雨一场凉，寒露过后啊，这个叫什么秋风霜还是什么起秋霜？起秋霜就是说明天气冷了，这是一个节点了吧？而且咱这一周一啊，又下了这么一场小雨，发现这个路上交通啊。确实是 对 啊，需要大家早起啊、 嗯、 需要大家多穿这么一个时节， 没错。 同时呢，还是咱们北号限行的一个这个轮换的这个新的一天哈。 哎，真是。 我们首先呢先跟大家来分享天气。那今天呢，这个白天呢是阴有中雨，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全地区呢最高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0%。夜间呢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二三渐四级，最低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92%。尾号限行1和6，所以要提示大家了啊，按照新的一轮的尾号限行，选择自己的出行时间。 没错，没错啊。 嗯嗯。好的，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其实跟咱们这个假期有关系。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假期生活吧。 是， 对吧？一般这个假期之后咱们都会简单总结一下。 对，而且我们特别善于总结、 啊、对啊、真的吗？那圆圆你先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这个假期过得很单调啊， 啊， 也没有出远门， 嗯 啊，连这个近郊游也没有去。 我跟你说真的啊，其实假期就应该这样，就是真的，这要这么总结起来啊，其实我还跨了一个像人家这个近郊游的一个边儿。 嗯， 本来家就在郊区吗？ 对对 对, 对吧？然后呢，我们就有一天啊，确实这个有朋自远方来的时候啊，选择了一个稍微偏远的地方， 嗯， 开车也就大概10多分钟那么一个地方，快到一个景区的这么一个地方，觉得没什么问题。到那之后发现，20分钟了就上了2道凉菜，而且大家都在这饿着肚子，已经7点多了，大家都在饿着肚子在等。 哦， 啊，后来是我们几个人分工，有人跟老板娘谈话，有人到后厨那大姐那儿这个套近乎，有人看这个端菜的这个谁端的有我们桌的菜先往过拿，就这用这种方式啊。 人家店家也要过节呀。 对对对对、 啊，理解一下。 谁说的？人家挣钱挣的可高兴了，那大姐那个脸啊，这嘴啊都已经咧到这个耳朵后边去了， 哦， 特开心啊。所以说今天一起来聊话题，一起来总结一下自己的假期吧。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再见啊，超级假日，您堵在了路上吗？啊，国庆、中秋、双节叠的8天超级假日啊结束了。根据国家旅游委呢也是公布的这个数据啊，测算了10月1到7号，中国接待游客超过6.6亿人次，那旅游的收入呢也是近5500亿元。8号的时候呢，各地的高速路啊、火车站也是迎来了返程高峰。长假里，不知道您被堵在了路上吗？ 嗯， 这是一个问题啊。 是是是，这不光是长假，今天早上我想很多人也会堵在路上。 嗯、对，这但是这在长假之外了嘛？ 对对对、 啊 嗯， 没想到长假没堵在了这个上班的高峰期、啊。 是的，接着来说吧，这个事情让人开心。 哎， 吃4周巧克力就能年轻20岁。相信呢，不少小伙伴都是很喜欢吃巧克力的。 嗯， 即便是吃多了容易发胖，但是人家国外的一个研究团队研发出了一款叫做什么什么什么的美容巧克力。 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给我们说说，说清楚一点。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巧克力的呀？ 哦，英文哦。 哎，嗯。然后呢，人家说了，说这款巧克力当中呢含有2大 强大的抗氧化剂、 嗯、 能够有效的延缓皮肤衰老，减少皱纹、 哎、 让人越吃越年轻。 你看看， 怎么听都觉得这研究成果好像是在做广告。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产品能够问世， 是 对吧？有了这样的产品，你想想啊，你就像咱们这种节后综合症，吃一块巧克力开心起来了， 没错， 对吧？堵在路上没关系，吃块巧克力开心起来了， 是 对吧？今儿早上没睡够，吃块巧克力开心起来 了、啊、 对吧？哎呀，真好真好， 胖点就胖点吧。 对，说到这儿，哎，对，你看，要是真的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啊都解决掉，你吃完再不胖，那肯定就特别热销了。 是的， 是吧？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起，就是说，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节后综合症这个问题。 嗯， 一过完节之后，感觉哎呀，浑身乏力，四肢酸软。一上班之后感觉自己哪儿都不好了。 对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必要就真的直接就进入这工作的状态，先熟悉一下环境，熟悉一下自己周围的环境，跟自己这个周围的小伙伴同事们先聊聊天、 啊、 先哎分享一下假期的生活，对吧？然后再进入工作状态，不着急，不差这一个小时俩小时。 对 对吧？ 是一个小时俩小时啊， 本来 不是一个礼拜啊， 本来您就堵路上迟到了俩小时了，然后再聊俩小时，这一天甭干别的了哈。但是还是以状态为主， 调整状态，积极的去调整。 对呀、啊，为了更好的工作嘛， 对 吧？那咱俩什么时候调整去啊？ 咱就边说边调整吧，看看朋友们的信息，我们就马上就调整回来 了。跟大家先聊一聊哈。 对对对。 再来看看，早起床的人更瘦啊！明天一定得起个大早。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与起床较迟的人相比呢，早起者更苗条、更快乐，也更健康。太晚睡觉会降低睡眠质量，即便呢早上起床较迟啊，稍迟。总体的睡眠质量也会稍差，而且呢，夜猫子很容易错过早餐，导致饥一顿饱一顿的暴饮暴食，更容易造成肥胖。所以说， 嗯、 明天我瘦我先起。 哎， 嗯， 对，都不是为了响应这个口号啊。 对， 就每天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其实这道理，我觉得大家呀肯定都明白。首先，咱都知道，饥一顿饱一顿肯定是不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是的， 和自己身材苗条。还有，您看这晚上啊睡得过晚，大家都有这么一经历。 嗯， 一过十二点呀。开始饿了，怎么不得来那么一顿半顿的夜宵嘛？ 对， 是不是？所以说这夜宵啊，这吃点什么炸鸡呀、啊，再喝那么一听啤酒啊，这肉就长起来了。 最可恨的就是朋友圈里边那些深夜放毒的人。 哎，还有人家招你啊， 对， 大晚上吃点什么火锅啊， 嗯， 吃点什么烤肉啊， 是，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还是早点睡，把朋友圈都屏蔽了， 哎， 跟人家也没关系，为了自己的健康吧。 嗯 啊， 接着来说这个，说到睡眠，说到这个假期， 嗯哎、 千万您假期补觉，可别睡过了头。那对于很多平时忙忙碌碌的人来说呢，放假最大的愿望那就是睡一个舒服的懒觉了。不过补觉补过头会打乱您的生理时钟，反而容易让人觉得头晕没有精神，所以建议呢朋友们刚刚假期当中也是实在想补觉的话，也就是晚起个一两个小时， 嗯， 或者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补一补， 来睡个子午觉。 对，睡前呢一个小时洗个澡，上床呢之前泡泡脚，这些都能够帮助您拥有一个好的睡眠。 嗯，所以说也提示大家，这一假期过后啊，虽然是感觉上啊我们这假期是休假，但是真正有多少人休息了呢？得到了更好的休息呢？不一定，是吧？还得这个上班时间来缓 过渡一下、啊、 缓解状态，对吧？ 调整一下。 再来看看师傅大师兄被游客抓走了啊、 嗯！ 这是沙僧的一句特别经典的这个 这主要台词儿， 是吧？主要台词儿。 对对对， 师傅大师兄被妖怪抓走了，这个大师兄那个、不是猴哥。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对吧？啊，等等，就是这些。但是这个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是六号的时候啊，河南的一个景区啊，孙大圣遭上了这个千位游客围追堵截，男女老少是争相的请求合影，失了神通难以脱身，导致无法按时上台演出啊，只好是求助保安来解围了。 是是是，陷入了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当中啊。 对对，人家也不知道谁惹谁了。 是是是。啊，我们再来说这个事情啊，真的也是让我们挺感动。这是母亲抱着这个自己的孩子， 嗯， 急诊狂奔，体力透支。那路过的一位少年赶紧接过了孩子。最近呢，杨女士是带着她一岁的儿子洋洋乘车回家的时候，孩子呢突然是身体抽搐，失去意识。这么紧急的时候，杨女士也是迅速抱着孩子往最近的诊所去跑，可是体力透支走不动了。 就在杨女士感觉到无助的时候，一名少年及时的伸出了援手。不仅如此，那么诊所的医生还主动提供现金帮助杨女士来救急，所以真的要感谢这些所有的好心人。 嗯，就是又一次感动了我们，温暖了大家哈。 对， 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那个老两口啊，每天是牵手爬山，这才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啊。也同样，这事儿发生在河南啊，82岁的这个刘玉和和77岁的王春芳结婚已经是57年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俩人就牵着手一起爬山，现在已经坚持了6年了。老人说了，手拉着手啊，走着稳当些。网友说了，我特别不羡慕那些就是街头年轻人热吻的那些情侣，只羡慕啊深巷里互相搀扶的老人，就让人感觉特别的感动。 对对对， 啊， 这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 榜样吗？ 哎， 对吧？啊。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很感人的，同样是一对老夫妻打动了我们。 哎， 这个是80岁的奶奶幽默直播帮助爷爷恢复记忆，网友说了，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你看和我说的一样。这个最近呢，一个名叫开心奶奶的直播间火了，播主呢是湖北武汉的一对年近80岁的老夫妻。 哎， 爷爷呢因为患上了这个老年痴呆症，所以呢平时全靠奶奶照顾。患病的爷爷妙语百出啊，在直播的时候也是让人捧腹。可是网友却说了，看着他们直播真的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哎， 在这儿祝愿爷爷奶奶们都能够健康长寿。 没错啊，就可能确实，当我们看到一些老人，确实人家都说这个小小孩老小孩嘛，对吧？有时候这个老人岁数大之后，确实从各个方面可能这个跟不上咱们年轻人的节奏， 对， 哎， 身体机能在退化。 对，所以说有时候咱们看到之后啊，确实觉得挺好玩的，但是仔细一琢磨，挺心酸的， 对， 对吧？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说说这个，总结一下自己的假期，一句话，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先来听一首自然卷的歌曲《天气晴》。 Bye.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自然卷的一首《天气晴》，这里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 是的。 哎，我估计很多人啊都会这么总结。嗯。我失恋了。不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没法跟这个现在没法跟岁数大的一块聊天了，就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节奏一点都跟不上了。 哎呦哎呦， 哎呀， 你不过就追了几天剧嘛，觉得自己显年轻了。 不是不是，是这样，就是说，现在不是特别这小年轻们特别喜欢那个叫什么这个啊小帅哥。鹿晗 啊，就昨天那个 哎， 热门 是不 是？ 你看、 啊、 人家不是是不是有了自己的恋爱了？ 哦， 现在你看这好多朋友圈年轻人都开始我失恋了 啊、哦，年轻人集体失恋， 集体失恋，按照这个人家这个是吧？啊，挺有意思。 果然年轻人的世界我越来越不懂了。 哎呀，我也是不太懂，所以今天跟你分享一下这事件啊。 嗯，我理解你啊。 没，本来是挺好一假期的结尾，但 是 被这么一事儿给打破了。 对对对。 哎呀，你说说。 我更心疼某位歌手啊。 那某位歌手啊。 啊，就是本来推出新歌可以上头条的。 哦哦，好嗨嗨， 好心疼啊。 这一说就比较麻烦了。来说说咱一句话呀、啊，来这个总结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哈。 嗯。 看看大家的说法，书斋少年说了追剧啊。这个七日游， 哦， 追剧七日游， 那就是在网络上， 对， 嗯，天天追剧，这个过了七天嘛， 对，嗯， 来看这朋友也说的是在家吃了睡，睡了吃，玩手机， 嗯，我相信其实他是说出了可能20%吧， 嗯 啊，20%的朋友的这个假期生活， 啊， 嗯， 那我也是这20%之一。 能感觉到从你今天语速啊状态眼神啊能感觉到这七天这八天都做了什么， 过得很涣散哈 啊，对， 但是我享受到真正的自由了。 你能有真正自由吗？ 对呀， 啊 就是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 啊， 哪怕给我一天的时间，这一天我觉得我是很自由的， 嗯， 自己安排自己想做什么事情， 怎么安排我听听。 去看电影 啊， 哎，我是这整个七天当中两天是完全的自由， 啊， 一天是孩子不在我身边，一天是来加班。 要知道我让你把我班也值了得了呗，你也没听我说你这么享受啊。 我啊是真的是乐在其中。 你要早说你给我打一电话，我就你帮我值了多好， 哦， 对吧？ 下次 这么说定了， 你 我去拿纸写字据啊。 好的好的，真的就是可以自己去看场电影，真的都是一种很舒适的假期享受，你知道吧？ 哎，你要这么说，其实我还真看到一位， 嗯， 就是跟你有点其实一样的啊，我看， 哎， 啊这样的。薛公子刚才我看到了，他说，早上带娃，中午带娃，晚上带娃，然后复制粘 贴 八天，啊， 一连就是八天， 对，一连就是八天，就跟值班似的。 是是是， 对，确实有孩子之后没办法， 太理解了，啊， 辛苦一点，辛苦一点， 嗯， 啊，还有这个喵小国他也说了，祖国妈妈要不要再过一次农历的生日？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对对对， 这昨天朋友圈不是都在说吗？ 啊， 这个到昨天为止， 嗯， 这个国家的法定假日，今年 的 就都过完了， 一七年的已经过完了，等着明年春节了也就， 对 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还有一些人有年假呀， 哎， 攒着还没休啊。 对对对对，你有年假吗？ 有啊。 哦，巧了，我也有呢 啊。 哎，还有这个慧慧孔，他说了，说还没准备过这个假期， 嗯， 就觉得收拾东西该上学了， 哦， 啊，这是这个已经开学的朋友， 说明他时刻心里都有一种紧迫感， 对， 就假期没有彻底的放松啊。 谁说的？一看就是玩太嗨了，感觉没过似的，就跟，这确实是，你看每年啊， 嗯， 我发现周围好多朋友都是这样， 是， 就觉得哎呦，我的假期要开始了， 嗯， 赶紧。 做计划吧， 摆个 pose 先准备一下，准备完之后这三天就已经过去了，也就剩那么三五天了，然后在这个在中间，哎，我得休息一天，这怎么着，其实这个稀里糊涂这七天八天也就过来了， 对对对， 也就过来了啊。不过今年还好没怎么借到咱们周末， 对 吧，没有怎么借到周末，往年哎呦前拼后凑的，嘿，七天八天的，这一下就拼的感觉自己这精神疲惫之后，然后才有这假期，今年还好还好， 对对对， 哎，还好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这位叫华的朋友说了，一直在上班， 一直在 从来没有休息。 对， 哎呀，那个好好的工作之后还要好好的休息，劳逸要结合呀。 对，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对吧？ 嗯， 无论是工作呀，还是自己的这个兼职啊，或者自己的一些这个小的事业呀，都在忙碌着。 是， 比如说这个几个行业特别辛苦，你看很多在一线的，比如咱们公安啊，比如咱们这个环卫 啊，比如说咱们很多这个服务行业，其实人家也都在上班， 对对， 对吧？所以这很正常，很正常啊。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孙他说了，每逢佳节胖三斤啊，双节你就想胖多少斤吧？佳节这一双节就二三得六了， 对， 你才胖了六斤。 来看这朋友说的，他说你们和高三的学生来讲假期，真是太可笑了。什么是假期？是好吃的吗？能不能吃？ 人家那您这个可是这个黎明前的黑暗啊， 对， 当您高考完之后，我们还羡慕您那假期呢，对不对？那假期你给我们评分一下， 真是 是不是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 ，VT 说了，说这个睡觉乘以七，以补作业啊，这然后呢这个告这个怎么告啊？以补作业啊，这个假期告终。 还是很多人的假期都是过得前松后紧， 对，什么时候能跟咱们心里想的那个假期一样，就是按部就班的把书包背回家，一号做哪个作业， 对， 三号补哪个习， 是 四号完成哪个作业，是吧，六号七号放松，什么时候能这样就好了， 在心里边都没这么计划过，觉得那不是放假， 对， 来看这朋友呢是发图了，他说呢忙碌，可是我想一想也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但是看到照片我们觉得你的假期生活是很充实的， 对，出游啊， 出游，然后 出去看人了， 吃了好吃的小吃，然后呢也到各种著名景点去逛了一逛， 怎么看出著名景点，你给我解释一下，这 就是人山人海嘛， 地铁里估计也这样啊， 对对对， 反正是确实很多朋友其实有一种方法，就坐在家里看朋友圈，哎呀，这个感觉这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呐， 天南地北都被我逛遍了啊！ 真是，你会发现，哎呦，朋友圈这异常的火爆，有些人一发这视频啊，一下发那么七八条，就你感觉，哎呦，这个整个这个朋友圈全是你的，这全是你们的。 但是我一点都不讨厌在朋友圈里边发自己足迹的朋友。 怎么叫足迹？ 足迹就是你、 就是、 你到什么地方， 到 什么景点了 啊， 发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风景的照片， 嗯、 一点都不喜一点都不讨厌。我觉得就跟着他去走一走嘛。 哎，那你讨厌发什么的朋友？ 自拍 啊，发自拍的啊，我倒看看你谁发自拍，我跟他聊聊这事儿啊。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看一位啊，这位啊，这个叫男神，他说了啊，高速公路，这是他的假期，就是结束在高速公路上。就可能堵在高速公路上，但是其实我昨天还真是看了一眼，就是我有这个习惯嘛，就是无论出不出门先看看这个路况，尤其在假期的时候看看别人的路况。第一天确实是从三十号开始啊，确实是这个交通啊稍微的有点这个呈发射状的向外啊开始延伸了， 对， 就是这个红线啊一直往外延伸，但是到昨天呢开始，哎，虽然下了小雨，但是没有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回京的这么一个高峰， 哎， 可能好多人还没回来，或者是好多人呢可能是分批量的回来了啊，还好还好，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一句话来形容一下，总结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不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就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这个今天的一起来聊的话题，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 是的， 这双节过后之后感觉怎么样呢？心情怎么样哈？有什么变化？买没买新衣服啊？ 嗯， 换没换新的朋友？ 哎， 嗯， 你怎么说的咬牙切齿的？ 怎么了？ 还好啊。 啊，我什么就还好啊，就是双节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是。 好，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85岁的婆婆的重庆老式月饼，一个月饼1斤重啊。 85岁的这个老婆婆呢，也是做了30多年的月饼了。店里只有这个像椒盐啊、麻饼啊、火腿和蛋黄4种口味儿，做的呢也是老式的月饼，却格外的受大家的欢迎。客人呢也都是问路来买。他说了，说做月饼呢就是用好料，老老实实的这个手工做，没啥诀窍，质量要做好，不偷工减料。说的特别实在，我相信跟他做的这个月饼也是一模一样的，也是特别的实在啊。 嗯，自己做的月饼就像他这个老人家的人品一样哈。 哎， 嗯，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问路去买。 是的。 哎，不知道你评论一下今年的月饼怎么样？评价一下。 今年还是五仁月饼最好吃了。 哎，我怎么觉得就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我记得以前吃月饼吧，就你会发现从小到大，可能年纪啊也越来越大了，不爱吃甜的。还有一种什么可能，月饼是越做越难吃了。你记得小时候到中秋节的时候特别期待着吃那块月饼，到后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解解馋也不错，到现在之后啊，尝那么一口有点腻脑门， 我觉得 不好吃。 嗯，跟年纪有关系。另外我觉得也 是 跟咱们小的时候就零食的种类很少。 不是这样，就你就是什么，你就感觉现在这入口啊，除了齁甜以外没有其他的享受。就是很多，而且这品牌咱就不提了，就是很多大品牌啊，你一尝之后，我还特意今年啊这个切了几小块尝，我怎么觉得都觉得怎么齁甜齁甜，就是浪费东西。而且你通过看观察大家，除了那真饿的没别的吃的了来一块之外就没有了，再不吃了。所以说真的，这好很多这个月饼厂商应该听听人家85岁这个老婆婆的话，人家是怎么去做好月饼的啊。 可能这食物当中包含了人情味儿之后，吃起来会更香一点哈。 哎， 嗯，今年这个11假期呢，确实也是一个双节假期， 嗯， 因为呢有中秋节在其中。 对， 所以提到中秋节，这个儿子中秋不回家呀，这个母亲呢带着自己手工的做好的月饼， 嘿， 从山村送到了北京。中秋，儿子呢有工作不能回家，张阿姨只身一个人带着大行李箱，然后从山西的老家赶到了北京和儿子团聚。 嗯。 张阿姨这行李箱里边装了40多个她亲手做的月饼， 真好， 包好的核桃仁儿，还有连夜做成的番茄酱。 哎呦， 儿子说了，这都是妈妈的味道，一直都没有变过。 嗯， 网友也说了，说有一种爱叫做打开妈妈的行李箱。 没错啊，人家都说这个儿行千里母担忧， 是 啊，这个确实是在只要孩子在外，妈妈其实心里都特别担心。甭看表面有时候说没事儿，对吧？你去走吧。怎么样，但是其实心里都特别担心啊。说到这个中秋节呢，其实刚才咱聊月饼聊了一半哈， 嗯， 咱应该聊聊这个月饼啊，今年的这个大数据了。电商月饼大数据，五仁月饼稳居销量冠军啊。 看看 各大电商平台呢，近日也是相继发布了这个月饼的大数据。虽然说像什么小龙虾的呀、牛蛙酸菜的呀、螺蛳粉啊等等新式月饼是层出不穷，但是呢五仁月饼啊仍是居销售的冠军啊。五仁桂花，还有这个五仁肉松、五仁豆沙，有网友就说了，喊了多年的把五仁月饼啊请出月饼界实在是难以实现。 嗯嗯，凭什么呀，凭什么把这么好吃的五仁月饼，这么传统的月饼给请出去呢？ 这事儿我觉得真是啊，我觉得是众口难调，而且呢是这各有所爱各有所好。你要说真的，就真没人爱吃吗？你看我身边圆圆人就爱吃五仁的，对吧？ 嗯，就 还有 口， 对，还有很多人，你比如说爱吃那个现在这种广式的这种月饼，觉得软和松，这个松软，馅料有足。但有些人家就喜欢最早那种什么自来红、自来白，对吧？也有人喜欢最早那个翻毛月饼，这都有啊， 嗯， 是不是？所以说，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啊，说出来就算了， 嗯， 啊， 对。毕竟明年它还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呀。 嗯， 接着来说吧，这个是10平米建了一个无限大的游泳池。 哎， 您能不能够理解呢？ 嗯，怎么做到的呢？ 这首先它是一个有范围，10平米也并不大呀。可是为什么说它是无限大的游泳池呢？因为游不到尽头。喜欢游泳，但是没有空间去建一个大的游泳池。新的办法来了。 嗯， 有一款呢10平米大小的迷你游泳池。原理是和跑步机相似，水流控制系统可以感应使用者的游泳速度和姿势，自动的对水流进行调速， 嗯， 让你总感觉游不到头，丝毫感觉不到自己其实就是在原地游泳。 嗯，也特别有意思啊。 是， 想起没想起那个现在那个滑雪毯， 嗯， 啊，就跟跑步机一个道理， 是不是？ 对。 然后在这个上边这个滑雪，你感觉哎呀，充斥在整个这个滑雪道上，其实就那么一小毯子，对吧？然后这个我估计是一个道理，就是通过水流，你感觉就你会发现现在人不仅仅是节奏变快了，同时啊，要求空间还得小。你这个从最早这个标准的泳池到后来这个迷你泳池，到现在你看看，就这么只要你能伸开，我觉得都其实都不用10平米。是吧？ 对， 有个能人这个伸开的地方，3平米差不多。 主要也是跟就是 身高有关，对，身高有关，对对对对，啊，没准还两个人一块游呢，对吧？ 终于可以在家里置办一个游泳池了。 哎， 不，实现不是梦想啊。 嗯，再来看看那个12岁的男孩啊，这个国庆假期帮环卫工父母来扫街，包揽所有的家务。四川德阳的12岁的男孩呢，也是这个国庆假期啊，一直在帮着父母去扫地。父亲说了，儿子在家就特别乖，包揽了所有家务，煮饭烧菜啊，这个样样都做。放假了还会帮父母去扫地，假日里这样，这个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带孩子出去玩了。 但是觉得这孩子很懂事儿啊。 哎， 来说说，这是宿舍无学生，猴子称霸王。就在国庆节长假倒数第二天，贵州师范学院这个校园里边，猴哥突然造访，成功的进入了女生宿舍，而且呢还是这个学校的物业反映啊，说保安已经将猴子赶走了，同学们呢也不要围观去逗他们，以免被抓伤咬伤。再有就是提醒学生们平时要关好门窗，收拾好那些瓜果零食，要不然的话猴子来了，那可能真的就是把你这个宿舍给祸害一下。 按照咱们上半时段所说的资讯啊， 嗯， 游客一来这猴子估计就跑不了了啊，不是把这个人家这个猴子 猴哥都给 这个 围 追堵截了吗？是不是？这小猴子又算什么？但是真是提示大家，尤其是像人家这种啊，就是环境啊特别优美， 对， 森林覆盖率又高， 感觉是在一个生态的环境当中的一个校园。 这种环境里边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关好自己的门窗，对吧？再来关注啊，这个北京县豪华的宠物酒店。城区寄养最高1900，长假里呢，这个宠物寄养呢也是十分火爆。北京的多家的这宠物店呢，一笼难求啊，至少呢是要提前半个月预定。萌宠不仅是现什么猫狗啊、蜥蜴、蜘蛛啊，这些也成了这个寄养的对象啊。费用呢依宠物类别和体重而定，大型的这个犬呢是寄养最高900块钱一天。北京郊区呢也是现这豪华的这个宠物酒店了啊。和无资质家庭寄养 哦， 嗯， 这也是根据我们就是不断的这种生活需求的变化， 对， 哎，这个催生出来的一个行业啊。 哎，那天我还真听到一个就是爱犬的一个朋友哈，给我讲了一下自己家这狗的每天的这个食材。 哎， 我一听完之后，其实真的挺让人诧异的。每天呢是他家里边这条这个不错的一条狗，然后呢到一朋友那儿，人家那儿这个。做这个整只鸡啊，做这个就是餐饮，会把这鸡屁股给它留下来，一般人不吃吗？对吧？鸡屁股拿回来，我一想，那我以为就把鸡屁股往地下一扔啊，跟以前那这家里边看家犬似的过来康康就吃了呢，不是。回家之后每天这个自己这个家里边人啊，去超市给他买两个鸡胸啊，连那个就鸡胸瘦吗？长鸡肉吗？啊，再加上那个肥点肉好吃，剁碎之后啊，往里边放这个补钙粉，揉在一块儿，每天3种不同的蔬菜和在一起之后，给每天包菜团子，蒸熟了晾凉了放在地下喂。 我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啊，真的比我养孩子精细多了。 我就问我说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说这样你看啊，首先这个优质的这个肉类， 蛋白质 都有了，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骨粉，同时还有这个蔬菜维生素少不了，然后呢再吃点喂，我说那干嘛给被包起来，这样有粗纤维啊，对吧？这样是不是吃点粗粮啊？我一想还真是，我说那这吃完的结果，那吃完了这个狗啊，你看这各种骨骼呀，还有这毛发都特别的好。我说你甭说狗，人吃了之后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真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人家说这个城区寄养这什么1900，但是您这花的这份心思，我觉得这900块钱打不住啊。 来说说这个技术牛了啊，90后的美女剪纸， 二维码手机能够轻松识别。 哎， 这是山东淄博一位24岁的美女剪纸手工艺人，叫做杨洋。她呢也是从小对剪纸有浓厚的兴趣，16、17岁的时候开始正式的学习剪纸， 嗯， 至今已经有7年了，练就了蒙着眼剪纸的本事。更加让人称奇的就是，他这个剪纸剪出来的二维码竟然能够直接用手机扫出来。 你看看，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最早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个朋友就是把自己二维码啊， 嗯， 给就是自己微信所代表的那二维码， 哎， 放在自己把折扇上，而且是怎么放，我一开始以为是这个到外边啊让人家去给这个打印的，后来发现不是，自己画出来的一个格，就他先数这个二维码的格数，然后一个格一个格打出小格子之后往上去涂黑色，对，我就觉得，而且后来我们就尝试还真能扫出来， 嗯， 有点意思，确实有点意思啊。 哎，这也算是 一种想法， 对对， 一种想法啊， 手工艺啊。 哎，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一起来总结一下咱们的11小长假，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我们来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这首歌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 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世界流逝，要记得我们。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陶喆的一首《就是爱你》。这里正在播出的未来了，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句话总结你的假期生活吧。八天的这个假期啊，相信大家有很多自己不同的这个感受。 是 啊，反正我是有点期待着上班了。 哎，我也是， 就觉得其实假期的时候比这个上班啊要累，因为你平时上班的时候啊，由于工作的原因，逼迫你必须每天是有这个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对吧？当假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凡事能拖就拖，包括这个应该你这个着急做的事儿，哎呀，放一放吧，反正八天时间，对吧？整个人呢，这状态啊，懒散下来了， 是， 对吧？所以说，有时候也期待着上班哈。来看看这个朋友们的说法哈。带感的张馨予他说了，《王者峡谷七日游》。 在假期当中，我记得我听到一条消息是说，有一个女孩儿，就很年轻的一个女性啊，她也是玩王者，可能连续几天的时间，然后导致就是有一只，我忘了是哪侧的眼睛失明了，后果是很严重的呀。 对，所以说真的提示大家，这手机啊、游戏啊，虽然说我没玩过，肯定是好玩，要不然这么多人都喜欢呢，对吧？再好玩，咱也得注意点这个时间啊，有时有色的啊。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看看呢，这位朋友说了，就是在家里边自我修炼 啊， 一看也是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边天天宅着呢。 对，自己在家修炼啊。还有一种，我相信是很多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这个朋友啊，假期的一种状态。AK 他说了，参加各种婚宴啊。 哎，我也看到这个。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有朋友的人，在这一个假期当中啊，最少俩份子。没俩份子，您千万别说自己有朋友，就是感觉你但凡有点朋友的，这假期怎么着，甭管是亲戚朋友，怎么着得有俩份子。周围真的我见过五个份子的，这不算多，五个份就每天在游这个游走在各个这个大的酒店里边，所以也是挺辛苦的。 假期过得真的是比平时 过穷了， 越不但越过越穷，而且呢也是挺忙碌的， 过出去好几个月工资来。哎， 你们再挺挺，再咬牙坚持那么几年，到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就没这些事儿了。 哎，对，就是可能就该开始什么满月酒 啊，对，二婚呐、什么这些。 对， 接着来看啊。看看呢，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每天都是睡到下午一两点的时候自然醒，然后白天呢也是玩到凌晨三四点才睡。 你看 追剧呀，逼着自己看书。 你看看，所以说这种状态怎么能健康起来呢？ 但是他还对自己是有要求，就是还逼自己去看书啊。 对，追的那个剧的这个同名的那个小说，是这意思吗？ 好，是这样。 陈婉也说了，嗨。我的暑假还没结束呢，暑假四个多月，暑假一放完就感觉冬天了。 啊， 这不知道什么上的什么学，上的什么班啊？给我们介绍介绍，挺好啊。还有这个好多朋友其实都提到这鹿晗的事儿了，说没想到挺开心的这个八天假期，最后这结果鹿晗给了一大惊喜。 对， 啊， 他都说了是惊喜了，对不对？ 对， 虽然公布的有点突然，但是呢，最后很多人还是把惊吓转变成了惊喜。 对，虽然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吧，但是可能影响到了一部分人，今天那上班状态都不好了，有可能。 是，赶快调整啊！ 我说今天圆圆怎么有点这个闷闷不乐的呢？啊，你看你人家，你说年轻人追星就追星，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干嘛呀？这是， 我这不替年轻人担心吗？这平时净操心了。 对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哈。 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呢，国庆我也没有因为遇到堵车这样的情况而觉得心情 受 到影响。 对，没有 受 到影响。时间长也说了，说以卧室为中心，方圆五米自由啊，还有这个游谷免费八日游，作业套餐超值赠送。 看来学生比较多啊。 对，学生朋友也比较多哈。其实我觉得一个假期过后啊，甭管咱们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整体心情还是不错的，对吧？ 对， 无论是您这个假期休的好不好，玩的好不好啊，上班上的好不好，但整体来说我觉得都算不错。 对 不对？毕竟 你说， 毕竟咱们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祖国庆生。 对， 对不对？ 对， 不是说这让你休息了，这个时候其实就心里边情怀哪去了，对不对？就所以说不要那么多事儿，不要那么多要求啊。一假期过了，今天呢也算是咱们 上班的真的第一天了，开始上班的假期已经过去了，咱就不想了哈。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认真工作。 没错没错， 哎，好吧。 状态呢，咱们可以慢慢的调整，但是心情从始至终不要让它受到影响啊。 嗯，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都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唯有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只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哦哦，哒哒哒哒轻轻盈盈，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最后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再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 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九八六。